他们的记录已经是极限，绕岸垂杨自认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提高，但现在却被对方硬是又提高了2分钟之多。绕岸垂杨根本无法想象这是如何办到的。嘲讽还在继续，踩人反被踩，这种戏码连无关群众都是喜闻乐见的。 大家积极踊跃地在世界上讨论着云听刀同学此事的心情，神吐槽层出不穷。绕岸垂杨已经不敢去看，他怕自己气死在电脑前。该怎么回应？绕岸垂杨低头望着键盘，却不知道该去哪个字母好。一声好友上下线的系统提示声， 让绕岸垂杨下意识地抬头瞥了一眼，下线的是蓝河。绕岸垂杨当然知道蓝河此时是干什么去了。绕岸垂杨觉得尴尬，觉得恼怒，这家伙这下可算是抓到自己的痛脚了。绕岸垂杨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不妙，君莫笑这帮人是怎么刷出记录的？ 如果知道的话，或许还有个解释。这些家伙不会全是成装吧？这个想法，绕岸垂杨只是在脑中一盘旋。他自己都不太相信，只为了一个副本记录，搞这么大的投资。况且在新区，有钱都未必能凑齐一身30级的成装，更别说武装一支队了。 成装又不是白菜。君莫笑，居然真能破了我们的记录，有两下子，现在有空和我单挑了吗？这句话斟酌了良久，绕岸垂杨终于是发了出去。全世界都在嘲讽绕岸垂杨此时所用的角色云听刀，当然也都很期待地守着这人的回复。 所以这消息一放出去，立刻就被很多人看到，大把新的消息立刻刷了出来，什么云听刀纯爷们儿，云听刀真汉子，云听刀誓死不低头什么的，依然是充满了讥讽。显然，像这样嚣张的家伙，到哪里都并不受到群众的待见。不过，喜欢嚣张的人未必就不知道这一点。 但嚣张的家伙本就不是想讨嚣张去讨人喜欢的，人喜欢的就是那种高高在上、藐视一切的快感。只不过高高在上的时候被人一脚踹下来，那对于喜欢嚣张的家伙来说可是极其痛苦的事。绕岸垂杨拿着副本记录叫嚣，众人虽然咒骂，却无力破掉这个记录。 这就是嚣张的快感。但现在，君莫笑破了这个记录，就跟一脚踩在他脸上似的，别提多郁闷了。此时继续向君莫笑挑战，绕岸垂杨为的就是能把自己的嚣张态度继续保持下去。那副本记录他实在是无力了。 他只能靠单挑来再度证明自己不只是在装逼，而是真牛逼，这才是嚣张的真正奥义。在一批讽刺消息中，绕岸垂杨期待着君莫笑的回复。他很快等到了，君莫笑这一次终于是回应了他。明天下午开着你的大号来。很好。 希望你不要临阵退缩。绕岸垂杨冷冷地敲着，然后等了很久很久，啥反应也没有。这种无聊的挑衅，叶修会搭理他吗？此时早已经带着队伍又一次下副本去了。这一次大家依然用心，尤其是在最终 BOSS 托雅，大家配合君莫笑的节奏方面做得刚好了。这一趟副本通关。 记录居然再次告破，22分29秒57。原本的记录又被提高了6秒，不多， 但是在极限的记录上能抠出6秒已算不易，算得上是精益求精的结果。世界自然又是一片哗然，大家纷纷戏称这记耳光原来是一个二段连击。与此同时，三次副本结束，君莫笑他们四个角色共同升到了31级。苏沐橙先去休息，乔一凡也是职业选手，本也不该有这么多的空闲，但在跟着叶修他们混了3趟副本后，不一样的感觉让他的心思已经有了偏重。3趟副本结束还不舍得去睡，又是跟着三人一起去了一线峡谷副本。兰溪阁这边，春一老等人听了蓝河带回来的消息后，又已经赶回了第10局。看着副本榜上新鲜的记录，只有默然无语的份儿。这还没回过神呢，就正赶上对方2次刷新记录的2连击。一次或许可以怀疑是遇上了千载难逢的运气，但是接连2次，那无疑就是货真价实的实力象征了。记录再度被破了，春一老虽然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但是从工会的利益角度来说，这显然是个挺糟糕的结果。不过这也是个无奈的结果，这个记录不拼也得拼，否则对自家工会这边无法交代。第10区的副本记录大战，现在神之领域的工会总部都在谈论了。妥协政策也得让所有人感受到无奈才行，尤其是以绕岸垂杨为首的这一伙人。为了让整个兰溪阁保持和谐，这一争确实是牺牲了部分第10区兰溪阁的利益。至少目前兰溪阁非但没能挽回自己的形象，反倒是雪上加霜，已然是第10区的第一笑柄。这个形象只能日后再去挽回了。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，兰溪阁的发展要落后于其他大工会了。不过一线转机还是存在的，绕岸垂杨对君莫笑的挑战就是这个转机。虽然蓝河对于这个挑战并不支持也不看好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一旦绕岸垂杨可以获胜的话，对兰溪阁第10区的形象也将会是一次强力挽回。这次单挑可是极受关注，整个世界上都在议论这件事，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明天下午来看戏。绕岸垂杨这个举动从思路上来说确实不能说蠢，这的确是目前最好的为工会赢回声誉的方法，只不过他能赢吗？蓝河真的很怀疑，但他也不能说什么，他终究应该是向着自家工会的，这个时候他应该盼着绕岸垂杨去赢。虽然他可以预见这家伙如果赢了的话，尾巴会从天上翘到宇宙去了。这次记录之争，霸气雄图也是深受影响，兰溪阁勇当出头鸟，这个情况他们乐于看到，于是很从容地不去争夺琉璃之地的记录，宁可被这无能的骂名多过2天。他们就是要看看君莫笑在这事儿上会是什么态度，什么做派。结果他们全看到了，人溜出去抢了个36级的野兔 BOSS 首杀，完了回来轻轻松松的就把兰溪阁的记录踩了2脚。霸气雄图的老大蒋游此时也是亲临了第10区，而且像兰溪阁一样也是组了工会的最强人马过来，但看到这个结果后却是迅速放弃了原本的计划。记录的极限，这人概念好像有两种似的，对于他们普通玩家来说有一种，对于君莫笑的队伍来说却是另一种。 蒋由此时真怀疑君莫笑刷的副本和他们是不是同一个。他们眼中极限的记录，人都是按分钟来提升的，这样脆弱不堪的记录，怎么好意思说是极限？ 怎么办？和君莫笑谈谈吗？ 叶杜寒谈此时自然也很郁闷，他领导的第十区怎么就这么烦人呢？出了这么一个难缠的家伙。 先不急，他们距离33级还得几天，目前兰西阁处在风头浪尖，我们倒是被忽略了很多。我看看，看有没有别的方法能处理好这一回。向君莫笑示弱，这太被动了。至少我们得证明一下，我们其实是有能力不受他压制的，哪怕一次也好。这样就算之后还是要和他谈交易，我们也会好过很多。 蒋由说。 怎么证明啊？ 叶都寒谈茫然。他们的高手显然不够用，兰西阁就是前车之鉴。 或许我可以去找战队那边问问。太夸张了吧？ 叶都寒谈狂汗呢。他当然知道战队是指霸图战队，但这可是以夺取职业冠军为目标的豪门战队，现在去拜托人家来第十区帮着开荒刷记录，以队长韩文清的性格，叶都寒谈觉得根本就是去找骂呀。蒋游的这个想法有点太大胆了。 我想想。 很明显，蒋游也还在极度的犹豫当中。除去这两家，其他工会看到君莫笑无悬念地把兰西阁的极限记录踩成了灰，而且还是两脚，心中也是此起彼伏。幸灾乐祸完了，却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以后考虑一下，这个问题真是相当困扰。这一夜就这样过去，绕岸垂杨在约战结束后就离开了第十区，当夜开着大号，却是在竞技场里冲杀了一晚，专找胜率高的对手约战，狠命地练习了一夜。转眼已是次日下午，绕岸垂杨先上第十区寻了一圈人。他这一觉睡得很不好，人已经很疲倦了，但脑子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，一闭上眼睛总会想到竞技场上的种种，就是当初下定决心要向蓝桥春雪挑战时，他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心理压力，这一次却是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。状态不佳，却也实在没脸去再找人改期，就算改期自己也未必就能平静，到时一样睡不好，精神状态只会更加不堪。第十区绕岸垂杨一搜，君莫笑在线，当即在世界上喊话，全区人民精神一振，来了，这总算是来了。 建房吗你？ 君莫笑也有了回应。 等几场？ 绕岸垂杨下了第十区，上大号进竞技场建房间，点名君莫笑。星星网吧，叶修下了第十区，跑去找陈果。陈大老板此时也在玩荣耀，端坐屏幕前，很有高手风范地操作着。叶修吐了两个烟圈，陈大老板的角色一个踉跄，转过来怒道：“ 搞什么乱啊？”“ 啊，老板，号借我用用呗。”“ 做什么？”“ 和人 PK。”“ 谁啊？”“ 叫什么来着？”“ 等级还是自由啊？”“ 等级。”“ 房间号呢？”“ 不知道。”“ 那哪找去啊？”“ 旁边吼两声，君莫笑来了什么的。” 陈果照样发了条消息，随后就见大串呐喊助威的消息刷屏而出，吓了陈果一跳，再跟着就收到了一个邀请，随即点击了同意。单挑场进入， 地图选的是最常见的四方擂台场。这个场简单直接，一般玩家都喜欢。陈果的角色进去后，立刻是倒吸了口凉气。居然会有这么多观众，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过的。 你们这是搞什么呀？ 陈果本来还想说他先玩两下，但一看旁边列表中居然这么多围观的，立刻感觉事关重大，也不敢乱来了，起身一边让出位置，一边问着叶修。与此同时，前台上班的唐柔也是探着脖子朝这边问着：“ 哎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”“ 就开始。”“ 哎，帮我这儿坐一会儿。” 唐柔连忙拜托了一个网管替他守一下前台，噔噔噔也跑过来了。 这样看效果不好，我们再上个号。 陈果倒是经验丰富，连忙又去开个机器。 先别开始啊。 同时不忘叮嘱叶修，虽然还没明白是什么状况，但是他的好奇心此时却已经被狠狠吊了起来。 君莫笑。 这边绕岸垂杨也是对闯进的对手是个女号产生了些许质疑。 嗯， 叶修应了一下，绕岸垂杨于是也就没太意外。君莫笑早说了是去会借号，男号女号都一样，游戏而已，女角色也不会在属性或是装备上有什么不同。不过这话却是当初双方在琉璃副本门口争执时叶修说的，其他玩家又哪里知道，他们只知道昨天约战的时候君莫笑有放话让对方开大号来，所以隐约有所猜测，此时的两个角色就是对方的大号吗？ 绕岸垂杨 这个角色毕竟还是有点名气的，神之领域来新区开荒的老玩家有不少都知道这个人。 绕岸垂杨。 星星网吧里，陈果和唐柔又开了一台机器，进韩烟柔的号，找到房间进来观战。看到对战的名字时，陈果也是疑惑地叫了出来。 你认识？ 唐柔问。 不认识，不过知道蓝须阁的人嘛，貌似是个高手来着，但总是很臭屁的在世界上发消息，烦人。 陈国也是混神之领域的，这蓝溪阁鼎鼎有名的高手却是认的，不过显然也是印象不佳。 哦， 唐柔就是那种对蓝溪阁都没什么概念的新人，好像也就是和月轮工会一样，拜托他们来刷过记录的工会之一，仅此而已。 哎，他们为什么会要来 PK 啊？ 陈国一边疑惑地问着唐柔，一边朝那边的叶修叫道：“ 喂喂，可以开始了啊！” 好， 叶修戴好了耳麦，点击了准备，绕岸准备，随即也让比赛开始。陈果、唐柔他们这边画面一闪，已是观战模式。 你到底是男是女？ 进入赛场，比赛的二人语音就连通了。绕岸垂杨出声问道：“ 男。” 叶修回道：“ 就用这个角色，确定不换了吧？”“ 嗯。”“ 几局定胜负？”“ 一局就够了。”“一局就足够让你知道差距，保证不想再打第二局。”“ 少废话了你。”